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怎么样，这个七夕过得如何呢？有没有非常的 happy 到起飞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歌手齐豫的名字呢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先是跟这个好妹妹乐队呢重新演绎了他的经典作品《传歌》，然后呢又跟老友潘越云举办了回声演唱会。那么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张专辑，很多人呢都很喜欢把齐豫的声音呢形容为天籁之声，因为他呢不仅这个嗓音好听，而且呢唱的歌呢都很有难度，不是一般的歌手随随便便就能模仿得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各位继续一起聆听齐豫，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对齐豫的印象如何，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其实呢，不管是齐豫还是齐秦，能够成为歌手和小时候父母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妈妈呢，就非常喜欢唱歌，一有空呢，就拿着歌本来唱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嘛，娱乐方式也很少，孩子们也没啥好玩的。齐豫呢，就经常跟这个齐秦一起跟着妈妈唱歌。后来呢，齐豫上学了，成为了学校合唱团的一员，而且呢还是负责唱高音啊，就可见他的条件呢在当时已经很突出了。那么齐豫呢比齐秦大三届，后来呢齐秦上学的时候呢也进了合唱团，唱的也是高音。不过呢齐豫就说，当时家里人呢并没有刻意的把他们呢再往歌手的方向去培养，不然呢这个齐豫刚刚出道的时候也不会遭到自己父亲的反对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齐豫的非常经典的歌《飞鸟和鱼》。 飞鸟和鱼，来自齐豫的演唱。其实呢，我们仔细聆听当中，我们是能听到弟弟齐秦的和声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曲子也是齐秦来创作的。在1978年的时候，齐豫歌唱比赛节目当中呢，他很幸运拿到一个冠军，随后呢顺利进入到歌坛，凭借一首《橄榄树》走红。那么这首歌的作曲和制作人呢都是李泰祥。当年呢，李泰祥对于这个齐豫的要求很高，在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很多歌都是录了改，改了录，录了再改，所以说那个过程别说我们去体验了哈，光听就会觉得非常折磨人。之前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过莫文蔚的一首歌曲，也是经历了同样的这样的经历哈。但是呢，齐豫呢恰恰因此得到了不少的收获跟这样的前辈的指点。那么李泰祥对于音乐的理解和喜好呢，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齐豫的演唱风格。所以说呢，想要成为大师这样的经历呢，真的是必经之路。一起来分享齐豫的歌，非常好听的成名作《橄榄树》。可妞说喜欢齐豫的《天籁之声》，他的歌我喜欢由三毛作词的《七点钟》，写进了一名少女与心上人相约的甜蜜和忐忑，由齐豫独特的嗓音娓娓唱来，别具画面感和打动人心的力量。年少时看书，那个勇敢的三毛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勇敢的他做了好多我不敢做的梦。有一个词呢叫做曲高和寡，啥意思呢？就是曲调高深能够跟着唱的人很少。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齐豫的歌就很适合用这个词来形容。齐秦呢不止一次的就劝过姐姐说啊，做音乐不要太曲高和寡，大家不能跟着哼唱，就很容易不被接受。唱片公司呢也曾经希望齐豫呢能够把音乐做得啊，怎么说呢，下来一些，大众一些哈。但是呢，齐豫呢一直不听话，不肯听他们的。后来呢，齐秦呢甚至把他写的《思念是一种病》改编了给姐姐唱，但是呢，姐姐唱完之后呢，自己感觉效果不咋地，不仅没有把这首歌发行出来，而且从那以后很少再尝试弟弟齐秦写的歌了。但是呢，也不耽误齐豫有自己的成名曲和流传的金曲，比如说下面这一首《欢颜》。 欢言来自齐豫。广仔说，齐豫我心目中空灵而典雅的女歌手，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嗓音进入耳朵，便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太有辨识度，她太优秀了。一首歌这么经典而悠久，当然还有梦田、飞鸟与鱼、走在雨中等等这样美好的歌曲。不过呢，就是可惜她90年代和周华健合唱了一首神话情话之后，就再没有新的粤语歌作品，我的耳朵没有听够。去年在家乡广西北流见到了他的弟弟齐秦，齐秦在北流唱了四首歌，当时我和他距离10米，全场人都很激动，所以我也好期待能够有一天见到齐豫。豫姐加油，你是最棒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齐豫。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其实呢，齐豫的音乐还是影响了很多人，齐秦呢就不多说了哈。他们姐弟俩怎么进入歌坛成为歌手的经历呢，已经被太多人说过太多次了。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周华健之所以会去滚石也是因为齐豫。他呢原本出生在香港，上高三的时候呢，无意间在同学家里听了一盘齐豫的磁带，本来呢就很喜欢音乐的他，对台湾就产生了深深的向往，产生了要去那儿读书的想法。后来呢，他还真就如愿的跟齐豫见了面，而且后来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合作。一起来分享齐豫和周华健一起演唱的歌曲，叫做《天下有情人》。 是否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 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 天下有情人，来自周华健加齐豫。昔日之情说，齐豫唱歌呢属于天分，可遇不可求，别人也学不来。他的声音和李泰祥老师的作品真的是绝配，两个人相遇算得上是歌坛的幸事。极夜之光也说，记得齐豫呢还调侃过自己，说他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超女，因为在他之前呢好像还没有通过歌唱比赛而出道的。好吧，说到天下有情人这首歌呢，我又想起了几年前发生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齐秦呢参加这个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录制，那作为姐姐呢，齐豫经常帮忙或者是助唱，或者是这个干脆就是教唱的导师。两个人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过很多次的合唱，而且呢选歌范围呢非常广泛，有很多呢都是情歌。当时呢就有人问他们说，作为亲人在对唱情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尴尬呢？没想到这个齐豫的回答是，我只能说比起当年和周华健唱天下有情人一直笑场要好多了。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呢马上告一段落，我们呢最后一首歌来分享的是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最亲的人。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今天我们来继续聆听齐豫，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待会儿见喽。 悠悠岁月不留痕，走过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低层偏东气流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可能会出现小雨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本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请避免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奇遇，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River 说，昨天的节目呢我也听了，想不到他跟三毛之间还有那么多的关系，突然呢很羡慕他，因为我呢还是挺崇拜三毛的。秋日记忆说，20岁的时候听到齐豫唱的《欢颜》就非常喜欢了，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他的歌。不过呢，听的最多的还是2007年左右，那时候每天上下班都会听他的歌，夏天听让人心静下来，心静自然凉嘛。刚才呢我们也分享过了哈，最近几年的齐秦经常参加音乐类综艺比赛，比如说以歌手身份的参加《我是歌手》，以导师身份的参加很多选秀类节目。那么跟弟弟相比呢，姐姐就显得淡薄多了哈。那么除了帮助齐秦呢，基本上没有在综艺节目当中出现过。但其实呢，很多节目都有找过他，但是呢齐豫并没有答应人家，因为自己的现阶段呢比较追求这样平淡的生活。但是呢帮齐秦呢这是另外一码事了，那是弟弟，对不对？需要扶持，所以说呢只要弟弟一开口，自己呢就一定会去尽力帮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齐豫在经典咏流传上分享的一首歌曲，叫做《春有百花》。 夏有凉风，冬有雪，我将现实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春有百花，来自齐豫。可能是因为刻意追求这样很淡泊的生活，所以说导致齐豫和生活呢稍微有一些脱节。他的孩子们呢很喜欢音乐，好听的、新鲜的、流行的都是他们的最爱，但是呢两代人就是聊不到一块去。因为那些很新鲜的歌曲甚至是很新鲜的事物，等齐豫知道了那早就不新鲜了。之前呢有一次齐豫看报纸娱乐板块介绍这个歌手，结果看人家歌手的名字呢就很衍生，以为是新人，结果一问才知道，哇，人都出道好多年了，专辑呢都发了好几张了。所以说齐豫呢就特别感慨，哎，真的不能太单独的活着呀，还是要多多的和外界去接触才行。好吧，继续来听来自齐豫的歌《乡间的小路》。乡间的小路，来自齐豫，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过这么一种感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齐豫呢也经常感慨这些事情，因为他刚当歌手的时候呢总是想，以后呢七老八十了干嘛呢，退休之后呢日子怎么打发呢。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人一旦上了岁数就不中用了，需要被全方位的照顾。那么这个想法呢在当年给他的妈妈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时他的妈妈才四五十岁，齐豫就觉得，哎呀，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做事情一定要小心一点哦，出门的时候你不要开车，我来开就好了。结果呢等妈妈真的老了，想起这段经历就很生气，就说，我四十岁的时候想开车你不让，搞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开车。但是呢等到齐豫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呢，心态就完全变了，觉得自己，哎呀，好年轻啊，什么事儿都能自己搞定。所以说呢他就总是感慨说自己啊没活到那个年龄的时候，就真的不会知道那个年龄该做些什么。所以想做什么不要太看重年纪，有能力的去做的话就一定要开心的去坚定的做下去。继续来分享齐豫的歌《九月的高跟鞋》。 我和我的孤独，也在悄悄地悄悄地无言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无言。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的烟火表演。时候便已走得遥远，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 可乐妞说，上学的时候我被齐豫演唱的橄榄树深深吸引，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那是一种深爱与执着，梦想与个性，而遨游于这空旷的天地之间，还有一种心灵的强大支撑着这个孤独的灵魂。听他的歌，听那些诠释灵性和表达情感的唱词，会有一种虽无言亦满怀静默然的感触。 约在悄悄地悄悄地无言，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的烟火表演。寻觅迷乱，谣言短暂，来不及叹息的时候脱下疲倦的高跟鞋。 九月的高跟鞋来自齐豫。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聆听齐豫。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蓝草说，科普来了，人类学大概就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我也是查的，这个留言好像很突兀，朋友是不是进错场了呢？柠檬说，我很喜欢这个齐豫在齐秦91年北京狂飙演唱会上的演出，尤其是两个人合作的《康定情歌》和《请你别对我说再见》，简直是天籁之音呐、啊！其实呢，齐豫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很多人，其中一个呢就是潘越云，这俩人的友情呢已经十几年了。那不对，应该是几十年了。那么这一次呢，他们一起办演出前呢，曾经接受过一个采访，当时呢潘越云就表示说，巡演结束之后他会回到学校读书，完成自己当年的愿望。因为过去呢他们都当歌手，和公司签约了就要遵守约定啊，对不对？你不能说中途就不见了消失了。就像齐豫所说的那样，现在有时间有能力了，就要开心地做下去，对不对？所以说呢，潘越云才难怪会有要把自己当年的夙愿给完成的想法。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首齐豫和潘越云合唱的歌曲，叫做 Make No Mistake, He's Mine。 歌名呢有点霸气，翻译过来就是别误会，他是我的。 'Cause I don't wanna hear your voice, I don't wanna see your face. Answer his door. Make no mistake, he's mine. He's mine. 别误会，他是我的，来自齐豫加潘越云的演绎。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跟大家提到的前不久齐豫推出的新的作品，就是他和好妹妹乐队一起重新演绎的自己的一首老歌，叫做船歌。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再次祝各位七夕快乐，周末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好吧，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谁想温柔来到天亮的秋。唱不休似水流，不停留。